销售部。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困了，累了，疲了，倦了，闲了，腻了，烦了。 七大情绪问题还是一个解决办法。2018年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下午4点，节奏驾到 Razer Mix， 边听边看，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 Since 2015。 主播 Mr. 长常小航送出魔力4小时，让思想释放，追逐欧美潮流单曲，带你听懂电音。据说多听会有好身材哦。Razer Mix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welcome to the world's biggest DJ poll, the top 100 DJs.People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have voted for their favorite artist. And tonight, we will reveal this year's number one DJ. This is the DJ Mag Top 100 DJs, and this was 2018. Let's not make it complicated.欢迎您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带来节奏驾到 Razer Mix Here Comes the Beat。 耳边的音乐我们会想起来自于这2018年的全球百大 DJ 排名的一个全情混音大版本，我们用20多分钟时间来去感受一下这排名前100位的 DJ 他们的单曲代表作是什么样子的。我是主持人常小航，欢迎大家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您正在收听。 through the darkness, guided by a beating heart. I can't tell where the journey will end, but I know where to start. They tell me I'm too young to understand. They say I'm caught up in a dream. Well, life will pass me by if I don't open up my eyes. So that's fine by me. So wake me up when it's all over. When I'm wiser and I'm older. All this time I was finding myself and I didn't know I was lost. This year's number one DJ of the world. We welcome to the stage the managing director of DJ Mag. Please get those hands up for Martin Carvel. Wow, look at this. It's really great to be back here in Amsterdam at the AMF in this sold-out arena. This year marks 25 years of the top 100 DJs, and it's been our best year ever. We got over 1.2 million votes from fans worldwide, and I'm really proud to be here tonight to present this award to the world's number one DJ. But before that happens, let's check out who came in at number 2 and 3. The top three in the DJ Mag Top 100 DJs 2018. Who will be the number one DJ of the world? DJ is Martin Garrix. Thank you guys so much. This is amazing. I fucking love you guys. Thank you for this amazing year. Make some noise for yourself. You guys are the best fans in the entire world. Ladies and gentlemen, listen up once again. He did it. So if you're ready for the number one DJ in the world to spin some music, Amsterdam, left to the right, front to the back, let me hear you scream. Welcome to Reach the Radio Show. So listen up. Here comes the beats. This is AMF. All together, we own the night, and we do it every year. And we'd like to thank everybody in the place for coming out. So right about now, I need to see where you guys come from. So raise up your flags and let the world see where you guys come from. I see Greece, Israel, Malaysia, Dominican Republic, Czech Republic, Brazil, Morocco, Ireland. I see so many nationalities, China, 我们在这里听到就是来自于2018年的全球百大 DJ 颁奖典礼的一个现场的声音。我们刚刚听到就是来自于现场的声音的主持人，包括话外音也是在现场公布过了今年的全球百大 DJ 排名第一位的就是 Martin Garrix。 之前呢，我们也在格莱美音乐奖的颁奖典礼的后台曾经采访过 Martin Garrix， 他也表示特别的希望能够在中国有更多的演出，也特别喜爱我们所有中国的热爱电子音乐舞曲的好朋友们。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那么此时此刻我们也听到了现场主持人还在整个的跟现场的所有的朋友们进行相关的交流，包括让他们去挥舞他们的旗帜来告诉我们所有的朋友们他们来自哪里，当然也不能够少了我们的中国的国旗，在场下也挥舞着全球各国的国旗，因为全世界热爱电子音乐舞曲的人们也太多了，各种各样的音乐节现场、颁奖礼的现场都少不了我们中国乐迷们的存在。那么下面时间来继续让我们来感受一下 Top 100 DJs Awards Ceremony Live from AMF。 这里是节奏驾到，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正在为您带来 listening to Resonance 节奏驾到。 DJ 们他们的现场的混音作品能够带给我们更多的激情跟更加热量的这种燃烧啊。很多时候我们会用这样的音乐伴随自己的健身的时间，那么很多人也会在周末的下午选择给自己的身体加满能量，那用这样的音乐可以作为一种非常好的陪伴，希望能够来帮助您能够赶紧去燃烧一下脂肪。15:19，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节奏驾到。稍后呢会进入到我们今天另外一个时段的节目当中，那当然我们今天也会为您送出更多的电子音乐舞曲的混音内容了。除了有我们耳边这样来自于全球百大 DJ 颁奖典礼的现场的混音之外呢，我们还会有来自于 DJ Mr. C 带给我们的意乱情迷的第二部分内容了。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就对喽。那其实呢我们在每个周六跟周日的中午12:00到下午4:00都会有这样的一个4个小时的节目啊，欢迎您来我们的直播，凌晨2:00到4:00还会有一次重播，也希望您能够来持续锁定这样的神奇的音乐。多听会有好身材的原因呢，是因为听这样的音乐 您真的可以能够加满能量跑起来才行。这里是节奏驾到，您正在收听，我是主持人常小航。想了解我们今天节目的歌单，您可以来现在关注我的新浪微博，找到主持人常小航，然后可以看到我们本期节目的直播歌单已经为您按照每个小时的顺序列好了，然后可以让我们更好的进行分享这样的一种好音乐了。那么当然呢，这个 Top 100 DJs Award Ceremony 的一个现场的 live 版本呢，到这里也要接近了一个尾声的时间。那一会儿我们会听到更多的内容，来自于 Mr. C 带给我们的意乱情迷，不要走开，锁定 FM 974就对了。一会儿见了各位。For them to sing along to when I'm gone. For them to sing along to when I'm gone. Oh Lord. FM 97.4 AJ Music Radio Rhythm X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 It's my lips now. It's my lips now. It's my lips now. Immersive experiences are full and remix. 您正在收听 Rhythm X 节奏驾到 Electronic Dance Mixtape。 永泊激流，栉风沐雨的日子里，我们吹响号角，绽放华彩。 在我心中，曾经有一个梦。 攻坚克难。奋斗创新的时代，我们坚定信念，畅想未来。春风化雨，面貌一新。 当改革的光阴走过四十载，悠扬的歌声也飘过了四十年。 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北京音乐广播和你一起唱特别企划《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经典音乐回顾， 百万瓶品质大净琉璃河湿地天然氧吧直送，均价14000元每瓶。琉璃河畔博越山80到130平，2到4居全龄户型，畅享京城纯熟配套。热线813705005。以上面积为建筑面积，预售证号，租房子2014D048号。 哇，我有一了。

When I'm kicking up a beat, beat, she don't. 欢迎您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带来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您正在收听我们的电子音乐舞曲的混音带 The Mixtape Dance。 那今天呢，我们的音乐来自于 DJ Mr. C 带给我们的意乱情迷的第二部分内容了，也希望您能够来继续关注一下这样的一种奇妙的听感，其中我们会发现有混合到了有 House 音乐，有 Future Bass， 还有能够激发出我们更多的音乐活力跟能量的 dubstep， 还有 drum and bass， 他们都会把各种各样的音乐形式混合在这样的一个混音带当中了。这里是节奏驾到，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4点首播，凌晨2点到4点重播。当然要可以来关注一下新浪微博，找到主持人常小航，看一看本期节目的音乐列表歌单，查询一下喽。 FM 97.4 Beijing Music Radio Rhythm X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are listening to 97.4 Beijing Music Radio Raise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FM 97.4 Beijing Music Radio Rhythm X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贝的音乐，我们会听到来自于 DJ Mr. C 带给我们的意乱情迷的第二部分内容，来自于 Julia 带给我们的 Shadows， 还有来自于 Seven Even Have It All。 那当然我们贝的音乐更不能够错过来自于 Dual Channels 以及 Too Naughty 带给我们的一首歌叫做 B。 那当然了，我们会稍后还会听到来自于 DJ Favorite 以及 DJ Canove 带给我们的 Right Like The Wind， 以及来自于 Nine Toes 带给我们的 Finder。 正在为您带来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一起来听一下 Philip Comtry 带给我们的一首 Floyd， 一起来关注更多的电子音乐舞曲的混音。在今天这样的一个周末的时间当中，继续用电子音乐舞曲的混音带给到自己一种绵延不绝的听感，这就是一种在周末的时间度过的全新方式，希望各位可以来满意今天这样的一种音乐陪伴。 良业宣布暂缓接受52度新品五粮液订单。有业内人士分析，五粮液此举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旺季市场需求导致普五的